落雨啦，我边度都唔想去啊，只系想匿埋屋企。我系嗰种可以坐喺张凳度望住个窗成日都得嘅人嚟噶，而我妈咪就惊我胡思乱想。其实我都冇乜嘢谂噶咋，我思想轨迹依然都系停留喺阿哲身上。唉，冇办法啦，我识佢嗰阵又系成日落雨嘅。而家就趁住啲点点滴滴嘅雨，将我有嘅片段串埋一齐啦。 咦，我八卦姐呢？ 姐， 喂，你唔好话俾我听，你唔见咗我把成千蚊嘅遮喎。 死啦，我连留咗喺边都唔记得啊。对唔住啊。 唔系啊嘛。嗰把遮我去饮先拎㗎。你究竟琴晚去咗边度啊？ 我去咗食饭啊。 哦，咁必定係留咗喺食饭嗰度啦。 可能留咗的士都未定啊。 咁你究竟去咗边度食饭啫？ 我去湾仔囉，琴晚咁啱我见到阿哲，咁啱我哋咁咪去一齐食饭囉。 你死啦，你弊啦今次。 咁啱撞到咋嘛。 咁啱。小姐啊，你而家几多岁啊？仲系第一次初恋咩？正所谓男欢女爱啊。即有咁啱撞到嘅咩？ 你唔好咁核突啦。 喂，仲有啲核突啲嘅，你仲要唔要听啊？嗱，我落霞冇嘢叻，睇人眉头眼额呢我就自耍家㗎喇。我一早就批死嗰副红胜发电机对你有意㗎喇。 哈，你个核突女人啦，仲老土添喎，食一次饭就当人哋拍拖㗎喇。 起码起咗谈先，係咪？你话系咪啊？ 哈，你个正一核突婆嚟嘅。 我啊，我落霞嚟咗香港七年啦，三粒星都攞埋啦，都未见过有啲香港人啊，真系会咁得闲攞啲时间出嚟做埋啲无聊嘢噶。嗱，唔好问边个啊，问翻你自己啊。你如果系对佢冇意嘅，你会唔会同佢食饭啊？你不如翻去陪你个妈咪好过啦，烦嘢。 喂，我当时真系冇咁谂过喎。 你唔使惊， 惊咩啫？ 我话俾你知啊，失恋一次啊，唔死得人噶，冇人会打个精致牌坊俾你噶，冇人规定失恋之后要三年先至可以再揾个噶，哼，做咩啫？呢个唔啱嘅，咪揾个第二个咯，有咩咁大不了啫？噶，唔会死人噶嘛，系咪啊？ 喂，落霞，你做乜嘢啊？ 冇嘢啊，我咩事都冇啊。我是不会喊出来的。 喂，落霞什么事啫？你快点说啊。 那个死八公啊，话惊我老婆知道我同佢啲嘢，叫我最好以后唔好揾佢啊。嗱，你有眼见噶？是佢主动揾我，定是我主动揾佢啊？我唔怪之得啦，琴晚咁好死渣出嚟揾我，我系被动噶嘛。 咁你点啊？ 点啊？我咪一句句粗口咁得埋佢咯。 你好中意佢啊？ 我得闲啊。 咁你又喊？ 我喊佢咩？我话埋俾你听都唔怕。我琴日收信，我以前喺天津嘅男朋友要结婚啊。 阿雪啊，今晚可能要阻下你啊，我啲朋友想嚟揀衫啊。 哦，唔紧要。 喂嗱，你哋自便啦，我唔招呼啦，要麻烦问阿雪攞啦吓。咦，落霞咧？ 哦，佢下昼请病噶。 又病？ 系真噶，佢面都肿晒啊。 唉，请到你啊，真系益埋佢啊。 你唔好咁讲啊，陈太，佢真系病噶。 你真系容易信人啊，真啊。 差唔多九 鐘啦。 你估你啦， 件件你都話事啫嘛。 雪蘭，你上嚟啊！ 得啦得啦，阿方太啊，你張單同埋卡啊。 哦，唔該曬你喎。哎呀，雪蘭，累到你冇飯食，真係唔好意思。 唔好咁講，唔好咁講。 阿雪蘭，咁你跟手鎖鋪啦，我哋走先啊。 OK， 拜拜。 走得未啫？你兩隻嘢行啦，食飯啊，食飯打牌啊， 真 係 減肥啊，行啦。 喂，妈咪啊，是啊，正我老板呢带班朋友来试衫啊，啱啱先走咗。嗯，我闩埋铺头我就返嚟㗎啦，拜拜。 啊哈，今日好好生意喎、啊。 吓死人啊，点解你成日得失惊无神出现㗎？ 系你唔留神啫。 咦，你又咁硬嘅。 唉，啲人做嘢做得唔好囉。你知唔知啊？其实我好喜欢看你做嘢。 你几时见到我做嘢啊？ 头先咯，我喺出面见到你啊，腾嚟腾去，俾嗰个女人咧抱到你癫鸡咁。 咩癫鸡啫？ 唔系啊，一时又扑入去攞衫，一阵又腾出嚟攞裙，喺度飞嚟飞去咁。 我边度有你行得咁密集啫？ 你知唔知啊？你嘅胆好大。 你有冇搞错啊？真系唔系啦。 讲少咋。其实呢，好少人做嘢好似你咁投入嘅。 我做咩都咁投入㗎啦。 係啊，嗱，包括哎呀好辣口。唔食咖喱嗰陣都咁投入嘅。 你笑人嘅。食嘢先啦，呢个时候咧，中环冇咩好食噶。 唔该，多谢你陪我翻后头。 喂，啲人都走晒，你谂住自己一个喺度执手尾啊？ 冇啊，我想睇下仲有啲咩要执啫嘛。 唔系已经画晒迹噶啦咩？ 唉，呢个世界冇嘢系一定嘅，总之见到唔好嘅嘢就要改。 哼，我就唔会咁辛苦啦，我好懒嘅。 系咩？ 系啊，我好懒噶。 哎，跟住真的很污糟的，都找些东西给你占住坐。 不用了，我都很求其的啫嘛，污糟了就洗了。 那你一定会令人很舒服。 太舒服添。 为什么？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了。总之是有一个人突然间走埋我到，跟我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，跟住他就走了。 你有冇试过将啲薯条放入个汉堡包度食啊？ 吓？哦，冇啊。 试下，好食噶。 系咩？ 唔信你试下。 对唔住啊，其实我都唔应该讲埋啲咁唔开心嘅嘢嘅。 嗰啲唔系唔开心嘅嘢，系戆居嘢。嗰、那个一定系男朋友嚟嘅。呢、這个世界好简单嘅啫，爱就爱，唔爱就算嘅。制造咁多理由，其实咪就系只系想甩身甩得好睇啲，唔通同你讲我飞你咁啊？我咪讲得太白。 我真系唔系好想听到嗰个字啊！ 傻妹嚟嘅，接受俾人飞，总好过成日谂住乜鬼嘢令你太舒服啦，所以我要离开你，全部都系废话嚟嘅。其实呢个世界冇嘢自私得过人。是好嘢，佢唔会放手嘅。 咁你真係话我唔係好嘢啦。 你要相信我一样嘢，唔係好多人好似我咁有眼光。 你有眼光又点啫？啊，我 你知唔知？嗰日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已经好好奇，点解你会喺嗰间铺子仔度做嘢？ 我因为我男朋友突然间同我讲话唔爱我咯，所以我连会考都冇考到。 咁系咪好痛啊？ 系，你未试过咩？ 未，点解未？ 梗系得你非人啦。 咩真系咁谂我嘅？ 对阿志第一次嘅感觉，我的确有啲模糊，但系嗰晚我好清楚知道自己已经中意咗呢个男人，仲系非常中意添。嗰种强烈嘅感觉，就连我自己都有啲手足无措。